李鸿忠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，紧密联系天津实际，向干部群众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。会后还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、高校青年师生、退休干部等进行交流。 怎样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？ 两个确立呢，在决议当中叫具有决定性意义，最重要的是决定我们整个党和国家的道路方向。我们国家和民族要有一个主心骨、当家人，在总书记领导下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，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了，还有第二个百年目标，到2049年本世纪中叶啊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 中央宣讲团成员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今天下午在北京做宣讲报告。北京市近1.7万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。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，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，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，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我们要始终努力地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，坚定做到两个维护。 听完了报告，对党的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我们要学习、宣传、贯彻、落实好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，立足本职，接续奋斗，践行初心，担当使命，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。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今天在北京举行首场报告会，宣讲团成员、陆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肖东松做宣讲报告。宣讲报告围绕学习理解把握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，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，依据全会决议和公报，对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，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，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解读。报告运用丰富史实、生动事例、详实数据，紧密联系军队实际进行讲解，帮助官兵深入理解全会精神。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组织，在八一大楼设主会场，军委机关各部门设分会场。报告会后，宣讲团成员将吩咐全军各大单位巡回宣讲。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《长津湖》近日在香港院线热映，11号上映以来，平均日排片超过150场。观众们表示，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，他们深切体会到如今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来之不易。 他们有牺牲自己的心，然后就是想要让他们的后辈还有我们国家未来可以有一个安定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香港的青年人也非常有这个非常幸运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珍惜。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最要珍惜的地方，就是知道先烈他们的牺牲是换了我们今天的和平。国家这两个字，就是先有国才有家。 我父亲也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只是听我父亲说过，没有就是说像今天看到这个电影，就是感觉这么真实，这么震撼，便是对我们这种爱国教育，就是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。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节气，今冬第三轮寒潮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，东北的部分地区还出现暴风雪。为应对寒潮造成的影响，多地积极应对，全力做好保障工作。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，降雪从昨晚开始到今天上午达到暴雪级别，截至22号晚6点，暴雪仍在持续。受此影响，佳木斯市幼儿园、中小学停课，出城高速口封闭，佳木斯市清雪工作连夜展开，组成2300多人的专业清雪队伍，清雪车辆和设备不间断作业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佳木斯市向阳区的一座堆放这个积雪的一个雪场。整个这一座雪场就有400多台次的这个运雪车辆。那像这样的雪场呢，在整个佳木斯市一共是有11座。本次暴雪从佳木斯市城区清理出来的积雪目前达到10万立方米左右。